暴食。神话入行之后受过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的，以往他还会暴食减压，而新作品正正是讲网络暴力的欺凌现象，以过来人的身份寄予自由表达的时候，切忌伤害别人。足够 JN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 我是你的球援会， 报个时先啦，拖多5秒先， 报得啦，而家时间系下昼2:11啊， 好，天气 热死人咯， 真系好热啊， 好热，好辛苦啊，我寻晚， 我今日着小背心翻嚟。 唔 想入咪见唔到啊！ 我屈得啦， 好似师培平时跌膊咁样，我啱啱都跌一跌膊。 佢着住件恤衫，边个头先除开咗，屈得啦。 入边系一件小背心， 系啦，室内温。 李彩华小背心， 嗰个咩渔业咩总商会嗰、那个， 定定小巴司机啊？ 唔系嚟噶，佢渔业商会嗰啲嘅，喺街市嗰度见到啊。室内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今日有条题目啊， 嗯， 寻日睇到个 post， 有感而发， 请， 等我过滤啲字眼先。 哦， 点解啲石地足球嘅人咁中意搏晒老命嚟踢呢？咁啊，有个人就话啦，明知石地容易整亲，仲要成日飞埋去踢人，害人害己。嗱，跟住嗰句经典啦，第二日唔使翻工咩？我思怡呢个 post 系我个 friend 嚟嘅，因为话说有一次咧，咁啊出去踢联赛，应该系我谂都4-5年前，应该系我哋开始，即系我哋嗰队波叫生平衡，开始冇耐嘅一个比赛嚟嘅，喺葵涌嗰头啊， 我未有帮我哋踢嗰队， 你有帮过我哋踢嘅，但应该嗰阵时未， 嗰阵时未 系咪？因为一开始一定多人嘅， 系 好啦，咁啊佢系一位嘅消防员嚟嘅，呢位嘅朋友， 哦， 我唔识分队长定队目啦，总之佢系高级啲嗰个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打左闸即系后卫咁样咧，大家理解为，咁啊无啦啦防守嘅时候咧，对方咧发矛招。跟住之后咧，就喺后边铲跌咗佢，咁佢发脾气，即刻起身弹起，即系你知消防员嘅体格都有翻咁上下， 同埋佢啲反应已经好翻啦，可以。 系啊，佢即真系弹起身，佢咆哮咗一句，而我哋在场嘅所有人咧， 系 觉得呢啲字摆埋一齐，我哋明白，但点解好似有种古怪嘅感觉咧？就系讲咗同呢个 post 嘅人一样。嘅六隻字 系 第二日唔使翻工咩？ 好唔衬 嗱，系啦， 唔衬 你俾人铲跌咗之后咧，一定系有好多嘅言语出咗嚟啊！喂喂，做咩啊？咁样啊？呢啲啊， 使唔使咁矛啊？或者即系你 focus 喺佢嗰个动作或者嗰场波度咧？ 冇错，而我哋在场嘅所有人都听到第二日唔使翻工咩？系啦，第二日唔使翻工啊？ 所以咧，我哋踢完场波之后系讨论嘅， 嗯， 即究竟佢系脾气躁到系你第二日系咪唔想翻工？ 哦， 系啦，即我哋因为你嗰下系嗌出嚟噶嘛， 系 咁同埋会掠咗噶嘛啲字，即咁你咪有一下哇，你咁恶去到霸气式嘅发脾气，你第二日系唔系唔想翻工？即以为你有一种威胁啊， 即我想攻击你，令到你第二日冇得翻工。 系啦，咁跟住事后我哋讨论完，唔系啱啱真系唔系咁听到，即系唔系啊？但冇理由呢个时候爆句咁嘅嘢出嚟，好唔合理噶嘛？坐低，即系踢完波食饭坐低啦。你啱啱讲咩？第二日唔使翻工咩？但佢好激动，佢讲呢句嘅。咁佢话点解咧？因为嗰阵时佢哋嗰啲消防员好似系佢啱啱系嗰个叫咩啊 ？probation 嘅。 哦、 即系你系准嘅，未到真系正式入职嘅。 所以如果突然之间伤咗翻唔到工，系会影响到啦。 系啦，所以佢好激动、好紧张自己份工。好啦，咁但系 敬业熬业嗰种喺度。 但系今日想讨论嘅话题系喺篮球嘅世界，因为咧小弟踢波噶啦，石地同草地咧真系完全唔同嘅踢法嘅、 嗯。 即系喺我嘅立场，即系撇除七人同十一人先。石地同埋草地最大嘅分别就係我自己作为一个守门员呢，就係嗰个弹跳力嘅分别啦。 係。 好，即係你跳嗰个力呢係差啲嘅。石地跳呢你可以跳得飞得远啲。但你搭落地下呢雨晒。我上个礼拜踢完波之后呢大髀呢位雨咗啦。 硬㗎嘛。係 啦。 搭落去。 但草地呢我觉得个弹跳力係冇咁容易食到个力。即係你弹出去嗰下呢係弹得冇咁硬嘅。同埋有时你冲出去跑出去风型嘅时候呢係会跣嘅。即係你啲力食得好唔正，咁但係好明顯，草地同石地就一定係有呢個分別㗎啦，即係物理上嘅現象。因為仲要足球係用只腳，係足球用 只腳啦。 籃球我想知啦， 都係用只腳啦，跑步啦。 木板地同埋石地嘅分別大唔大咧？因為草地好明顯多浸嘢㗎嘛，但係木板地同石地，即係你街外場同埋室內場個分別大唔大咧？ 首先我即时想到咧，系对于个篮球嘅影响先嘅。嗱，因为篮球用手嘛， 篮球用手系啊。 咁跟住，如果你出街打嗰啲石地咧，因为佢好多时候都会铺晒尘啊。咁喺个篮球嘅影响先啊，先系讲，其实你每次接个波攞上手咧，已经有一浸嗰啲嘢黐咗喺上面啊。反而如果你打室内嘅木板地咧，嗰、那个篮球你攞上手咧，佢干净啲，絕手啲，所以变相你射篮冇咁容易跣手嘅。呢、這个喺篮球， 即系木板地系易射啲， 系啦，绝手啲。 咁系因为纯粹佢冇咁污糟啫。 系啊，呢 咁如果佢一个新嘅石地场咧， 如果一个嗱，跟住咧就系个场地个篮球嘅弹啦。因为有阵时木板咧，佢个弹力咧就好似冇石地咁弹嘅。因为你木板里边佢可能佢有里边有啲空间啊，或者嗰块木突然之间碎咗啊，定点咧？佢弹地嗰个弹性咧，其实系冇街场个石地弹得咁好嘅，我觉得系啦。咁所以有时你传波嗰啲力度已经唔同啦。 但你传波系， 但你会有弹地啊，或者个波跌落嚟啊，嗰啲咁样样性咧。咁呢个就嗰个场地影响到个波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对脚嗰一样咧，其实我 跑起上嚟有冇分别咧？ 跑起上嚟，我觉得差不多嘅，但系。室内场木板地咧，其实所谓嘅木板啦，但因为佢打咗层嗰啲好絕嘅嗰啲，佢系咪蜡嗰啲啦？如果你问我就咁落去打咧，我喺打室内场好易成絕脚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出现呢个状况，可能因为你知我咁系死啪啪，突然之间咁样絕一絕 kick 一 kick 个人啦，系啦，呢个我系喺打木板地嘅时候会出现。你知道我个跑姿你都讲过嗰种，我系觉得打室内场有阵时候会系咁样样嘅， 系 会絕啲嘅。室外场咧。就相反冇呢种问题啦、 嗯。 如果你话对对脚嘅话， 咁你踢波咧？你踢波你都有踢过草场同埋石地场，你嗰个分别系咩？ 我觉得落地其实石屎地系虽然会攰啲啦，但系好力啲噶。我觉得草地好似你 系啊，石屎地易出力啲， 容易发力噶。草地系好似你啱啱咁讲，你起步啊嗰啲全部好似慢咗，或者个力要多啲、啊，因为个草地嗰啲泥嗰度有个 buffer 喺度。 你系踢真草定系假草？ 有踢两样都有踢过嘅，但啱啱讲嘅系真草咧、 啊 okay, okay, okay, 你嗰一嗱，即系因为篮球我真系唔熟啊，即系但你啱啱讲嗰两样嘢，我有啲理解到嘅，喺个物理嘅概念。好啦，但系。足球嘅草场可以再分噶嘛？你踢过地毡场未先？ 踢过，踢过。 系啦，系啦， 好多嗰啲老鼠屎咁样一粒粒嗰啲，系咪？ 唔系，地真系地毡场。 哦，再地毡。 佢真系一块地毡咁样嘅。 即系你唔系着 damn boot 嘅，你系着粒仔啊！有冇听过咩叫粒仔啊？ 我知啊，我有冇踢过咧？我唔记得啦，咁就 即好似我哋直播室嘅地毡咁样咯。 我谂可能有踢过吓，好似有踢过，但唔多咯，所以印象唔深。 Okay, 好啦，真草。 真草有踢过， 真草有踢过，中大都系 真草， 中大都系踢真草， 好易咬柴，因为佢唔平衡啊，好多时候啲好多场都系 中大啲草地算靓啦， 算好啲啊嘛。我出面踢过有一个喺荃湾西嗰一个，好似系真草嚟嘅，佢呢个场好似斜咁样 样， 系啦，嗰时直情系啲前辈踢传媒杯啊，直情啲前辈讲，喂你小心呢个中场嗰啲位置特别多人踩过嗰啲咧，啲嗰、那个地本身 会凹咗噶嘛， 系啦， 即系等于僆仔去配水库足球场咧，有啲草地但长期冇人维修嘅， 系系系，咪 变咗沙地啊嘛，中间嗰、那个 系啊，嗰啲咪要 好似少林足球咁样噶嘛，好啦，仲有个人造草， 人造草都有啦， 即系胶胎粒， 嗯， 系啦，你觉得边个最好踢啊？ 咁人造草喎、相对地。因为石地呢而家年纪大我觉得落地。 地毡呢 地毡因为我少踢。 Oh, okay. 所以我比较唔到。真草一定唔 prefer 嘅我首先。石地系因为年纪大开始我觉得对脚嘅负荷好大。 哦、 oh, 啊。同埋你知嗰啲急刹转向呢嗰啲我嗰啲脚趾公有台你咪见我瘀晒嘅。因为石地你一急停呢嗰啲鞋你一絕。相對於嗰啲譬如人造草嗰啲咧，係傷啲嘅。 哦，係啊。 對於我可能我嘅動作 唔好啦。但如果你咁樣講，我又覺得好似真係人造草係最好聽。係 咪啊？係咪啊？如果你咁樣，你本身係諗住邊一個啊？ 冇啊，冇問下㗎咋。冇啊，聽日唔使翻工咩？ 我以為你 踢乜鬼波啊？ 我見你講到好似好有諗法。 冇啊！我就係諗緊聽日使唔使翻工啫嘛。你咪唔想翻工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上班不是去球场踢场球避一避被人铲伤那就可以请病假咯。 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那天地。怎找到知己怎不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便制造愁眉。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地不理。谁会怕抑郁自死。仍是点火世纪。怕未到盛放一天便闷死。自创传奇未会怕。眼睛欲望还滋养这天地孤增有心机淡淡描述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默化或再未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最新美观便会轻轻 世人娱乐不舍，这个都市仿似已届倾斜，归期荒凉了百里。呜哦，荒凉这世纪。 听过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叫做《百味》。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迷惘波城 与算命一， 算命一，算命一，听我哋好准噶、哦，你咁劲，不如帮我算一下， 俾你嘅出生年月日我， 系1990年12月12号，点啊，算命一？是不是算到我几时会发达，几时会找到个女朋友啊？算命一，你算到啲咩啊？ 我算到了，你今年30岁。 唔系，如果今年31喎，如果系呢个日子， 唔紧要啦，未生日啊嘛。 啊，好好好。 唔系嘛？你咁算，我小学3年班就已经识算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迷惘波城 与算命一， 算命一，算命一，听讲你好准噶、哦，你咁犀利，不如帮我算一下， 攞只手嚟， 算命一，我啲掌纹点啊？我条事业线又深又长，是不是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啊？算命一，你算到啲咩啊？ 我睇到你只手好污糟，帮你搓啲搓手液先。 唔系嘛？乜你呢度咁卫生嘅咩？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迷惘波城 与算命一， 算命一，算命一，听讲你好准噶，你不如帮我算一下， 攞块面嚟俾我睇下， 算命一，我嘅面相点啊？听讲咧，三字头系行紧眉运噶，我条眉都黑黑实实有煞气咁，应该几好啊！嗬，算命一，你算到啲咩啊？ 我睇到你个样系样衰，沟唔到女。 唔系嘛？唔通真系我啲样子如何，我啲日子也必如何？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迷惘波城 与算命一， 算命一，算命一，听讲咧你好准噶，你咁犀利咧，帮我算一下。 你呢排想算啲咩啊？ 我近排啊，想算一下个身体咯，因为好差啊，成日周身骨痛。想找些东西吹吉避凶咁咯，算命一啦，算不算到是什么事啫？ 我算到了，找到解决方法，看医生。 不是吧？我觉得你要看医生多点、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迷惘波城 与算命一， 算命一，算命一，听讲咧你好准噶，你咁犀利咧，帮我算一下。 想算啲咩啊？ 我想算一下我个名嘅事业运啊！我啊叫邱国成，其实做咗幕前几年都唔系捞得好掂，谂住改个艺名咯。算命一啊，你算唔算到我改个咩名好啊？ 嗯。我算到了，你应该改名叫阿一。 不是啊，不是吧，他好像还捞得兜包过我、啊。

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力高，你觉得你同阿一嘅笑点同步率高唔高呢？ 我觉得都 OK， 我觉得佢同我啲笑点其实 OK 嘅，所以我咪话我中意古怪人，其实我觉得佢捉到少少古怪嘅点嘅。 我系口罩小姐咖喱力高，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科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终于可以请翻啲真人靓女上嚟同我哋倾偈啦。 以前嗰啲都靓嘅， 系啊， 系，不过我哋见唔到真人嘅， 全部都系 你讲到好似以前嗰啲唔靓咁样。 冇冇啲咁嘅意思，只不过好耐冇见到真人面对面可以倾到偈啦咁样。咁所以今个星期咧，我哋揾嚟嘅呢一位靓女嘉宾咧，就系、是。最近大家有機會睇到呢個口罩小姐咧，佢係其中一位嘅參賽者嚟嘅，佢係力高啊！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我係咖喱，都可以叫我力高。 係啦，佢裏邊咧就叫做咖喱，真人咧就叫力高嘅咁樣。 佢真正嘅身份係一位研究生 嚇，嚇， 可唔可以講埋中文全名嘅？ 我叫鍾遠彤， 好有親切感啊！係 啊， 因為表妹有兩隻字都係呢兩隻字。 同埋系咁可以嗌佢全名，喂鍾遠彤咁样， 好似我好正啊，真心好似真系 friend， 佢 friend 都嗌全名啊嘛， 系啊， 喂，但系可唔可以轻轻讲一讲咧？即系玩呢一个嘅口罩小姐嗰段时间，其实你自己本身系做紧啲乜嘢？跟住点解会参加比赛啊？咁样嗰啲噶？ 我自己做中意做啲幕前嘢嘅，都系做演员嘢，即系疯狂 casting 嗰啲演员啦。跟住就好想多啲曝光率咯。其实就好简单呢个原因，跟住就觉得有嘢玩，跟住就去玩啦。 但系最早入行嘅经历系点嘅？ 最早入行即是那个幕前的话，其实就是大概上年年头，跟住就默默然都去 casting， 跟住就 cast 中了，就开始了这条路。 哦，是短片那些。 是啊，网络短片一些保险广告都是那些东西。 是一 cast 就 cast 中了。 是啊，这个人生第一次，跟住之后就半年没中过了。 都是不是觉得其实喂这行都 OK 啊， 都要搵食啫。 是啊，第一下觉得喂都挺愿意的。 这行就好像赌博这样，是啦，即是我们打牌第一下都觉得哇这么易食糊的。他半年没食过糊了。 一头张就死了，打麻雀这样。 食头糊输得糊嘛，成日说的这个。 好难啊。 但那次的短片是做即 角色， 是什么角色？ 都 main cast 的，得我和那个保险那条友，即是很厉害 讲。从业员，从业员。 他是数据分析那个叫什么名字？ 分析师。 是但分析师。得我和他的。即同埋个因为那条片是一个日本拉面的片，同埋有个拉面师傅，即三个人的，即我就是那个女仔是 main cast 的，好多嘢讲的。 是。 所以是劲嘢，我在我眼中是劲嘢来的那段时 间。哦，我可以做拉面师傅。 你几次？喂，你其实我做拉面师傅。 是啊，我有嗰啲 同跟， 系啊，有嗰啲和服褛啊，嗰啲嘢。 眼细细。 一做 main cast 唔怪之，觉得呢一行好似几容易啦。 啊、我哋挨咗差唔多廿年之后第一个自己嘅节目嘅， 系啊， 廿年， 系啊，我哋四廿几岁噶啦， 你四廿几岁， 系啊， 睇唔出 啦，讲大话，你坏坏， 连半秒都冇信到嘅，平时嗰啲咧半秒都信下啦，佢完全冇啊。 第一印象， 第一 part 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啊，呢一个咧源自于你喺个口罩小姐比赛里边咧，嗰个名啊 叫咖喱啊， 系。 我想知系点解会有呢个名？系你由细到大，定系真系呢次比赛先至有嘅？ 我其实就由细啦，都冇咁样叫过嘅。咁咧其实系节目组改嘅。咁我谂都因为我跳印度舞，因为我才艺表演跳印度舞，跟住就冇创意咁啊改呢个名。 哦，但印度舞是由细学到大的， 都不是学，我不会告诉大家，只学了两个月而已。完全是废的，就是拿了一个啱啱学的废的。 是为节目而学啊，定系咁啱学紧就攞出嚟表演啊？ 咁啱学紧，其实但系嗰只舞咧，我自己练噶，我自己 book 房练噶，每日即系嗰个系啦，即系、自己 book 房练，好有心噶。 你都所谓赞你有心。咁所以我哋呢个第一印象啦。就俾你估下，我 好直接啊！ 边个好中意食咖喱呢？ 波城咯， 好废啊！呢条、啊、题目， 但我有关事，我又唔知点解。 我觉得波城咯，唔知点解系。 系 感觉有个波字，应该都中意。 我有波连活啊嘛！ 我乱讲，我唔知感觉咯， 感觉嚟， 感觉，感觉。 开估啦，开估。 真正的答案是我的， 是一的。 我仲要系中意食印度咖喱 嘅。点解啊？点解会中意食呢个？ 我好中意食印度咖喱、啊。我系有段时间一个月去咗四次。 哇！ 仲要嗰四次，因为你知道一至五冇时间约人食饭啦，系逢礼拜六约人食饭。嗰四次都系约人去食重庆大厦嘅咖喱咯。 跟 住其中有一次好系啊，其中有一次系周年纪念定唔知佢生日噶，跟住有两次系同 friend 去，有一次就好似就系同个兄弟咁样两三个人上去食印度咖喱，去到个老板都认得我咯， 好夸张啊！你系 V I P， 我觉得咧佢同兄弟去食印度咖喱冇问题，佢周年纪念去食印度咖喱呢一个我觉得几有趣， 黐线，其实我都觉得几有趣，讲真，我唔会觉得系冇食，我 会用有趣呢个字嚟形容嘅， 几开心。 即系一般我哋即系嗰种传统就即系锯下扒啦，或者唔知咩烛光晚餐嗰啲咁样西式嘢嗰啲。但是你 印度菜、啊、中西韩泰 印度菜、啊、 选印度菜、 啊、首先那排喜欢吃咖喱，其次是扮 book 了位、 啊、 即你好像扮那个位很熟、哎、我经常来的 book 了位的了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临时临急、哎、死了 忘记了 了 好嘢。 咁你知道重庆大厦楼上有很多铺头的嘛，咁基本上咧，我去親都唔係全院滿座嘅。 哦， 係啦，咁我咪哦 book 咗噶啦，今晚食咖喱啊，試下啲新嘢啊。我試過除咗咖喱之外，試過即從呢個嘅 angle 出發啦，土耳其菜食過啦，跟住中東菜食過啦， 地中海盆地 係嗰啲啦，係啦，即總之嗰啲主流法國菜啊、日菜啊，即日本嘢啊， 就少啲嘅， 少啲嘅 kebab 咁啊， 係啦， 都特別嘅， 嗰啲就反而多啲嘅。 好啊， 喺阿力哥你身上咧，有冇以前嗰啲男朋友可能？无论是追到定未追到都好啦，即系同你约你出去食饭嗰啲咁咧，通常系去咩？有冇好似阿一呢一种有啲即系有趣啲？ 其实我觉得系吸引噶咁样，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约我食中餐、西餐，我真心我中意特别嘢嘅人嚟嘅，即系奇怪啦，应该归类为。即系如果你约我啲食得普通嘅，我就会觉得普通啦就系、是。但系如果你无啦啦带个地中海或者印度菜，我觉得好吸引。其实我想讲我学印度舞就系呢个原因咯，就我觉得印度舞人哋一听就觉得系奇怪嘢咯，即系身边嘅人会觉得，所以我就学咯。所以我就覺得咁樣係好特別嘅，係啊，真噶，真係嚇你望啦，學咩印度舞咁樣噶？ 我覺得純粹佢個人啫。 如果你學，你同我講話你學環神舞，我覺得奇怪。 好有趣，你咁樣講講，我可能真係會去研究。 即專門幫你環神嘅， 咁呢個得意啊！ 咁啊得意啊！ 破地獄嗰啲有冇呢啲舞啊？都有趣。 假設有個男仔同你出街，你覺得即一般第一次約會食啲咩？你覺得啊都 OK 啊？即如果某某然第一次約會真係帶你去食土耳其菜嘅，你知唔知我嗰次食土耳其菜係俾人丙嘅？ 嚇點解？ 因為碟頭飯嚟㗎。 嚇、啊！我覺得眼睛發光，真心你就係講土耳其啊啲乜嘢？陣間諗到墨西哥咁樣，即係啲係 啦嗱，但係你唔好 fans 到好似人哋嗰啲又攤喺地氈啊，又食嘅，其實係一個餐廳。咁佢嗰啲土耳其菜，我唔知係咪因為我 book 嗰間啦。咁其實佢係一個碟頭飯嚟嘅，因為佢將啲羊肉切碎，然後淋唔同嘅汁，然後擺一個白飯入，兩個 share 一兜飯咯。 即係洋葱雞扒飯。 其實係 我覺得好興奮喎、啊，真心。 即土耳其汁羊扒飯咁樣，佢好似。 但係第一次如果去食呢啲，你 OK 嘅。 我 OK 啊。 但你自己對飲食的要求是 冇要求，反而你帶我去吃啲高檔嘢，我覺得我會覺得好辛苦，即係好個環境好暗啊，跟燭光晚餐，我覺得 好眼瞓， 唔中意啊！ 你試過覺得最唔夾嘅係一次食啲咩，或者嗰個情景係點？ 我而家成個腦都係因為我有一任男朋友咧，佢比較中意食啲高級嘢啦， 跟 住佢真係帶我食啲高級嘢，佢好貴，即係其實我貴嘅定義都比較低，即係可能幾百蚊覺得好貴。跟住嗰個地方就係啲稍微高級啲嘅地方，我會覺得嗱，你乖乖，我寧願你帶我去食等陣諗到個叫咩大家 X 嗰啲快餐 嗰啲啦， 即係我中意食台，我中意食麻甩老嘢啲。 哦、 我會覺得興，我會覺得開心啲咯。 但嗰次係咪有冇特登同你講明話要盛裝出席啊？或者你會唔會覺得？ 其實冇，我冇試過去一個要盛裝出席嘅地方，好似冇。 但係你去嗰啲地方，你著拖鞋短褲， 又唔係嘅 casual look 咯，普通著。 即都 OK 嘅嗰陣時嗰啲， 係啊， 即 係 嗰個場合係 OK 嘅。 OK 啊。 咁如果佢無啦啦再叫埋個小提琴喺隔離一路彈， 完全哇好驚，唔好咁樣啦！ 你俾我整啲食飯啦， 係啦，你幫我安靜靜，我都想食餐飯 啊！好啦，如果情人節過個鋸扒，然後佢帶你去打邊爐， 我冇問題。其實情人節當日先，我唔會想情人節當日食飯又貴又多，又另一次係做一日咁樣 OK 咯。 哦，好似幾好咁啊！ 一半年都冇 job 啦嘛，已經。 喂呀，勾起我，喂呀！ 唔好食过一锅焗猪扒饭 啦，唔使食咁好都系一餐饭。 我下次有 job 先啦。 女神大揭秘。 想啊，力高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你有啲咩自己嘢 share 咧？ 我准备咗一个就我好中意闻自己手指头，跟住我发现咗闻自己手指头系因为我嚟辨认嗰件事干净污糟，例如我头啊、我身啊，譬如有啲嘢我会闻一闻手指头嚟到 confirm， 其实可能要嚟 confirm 只手干唔干净咯。 但如果你只手污糟咁，咪闻咗啲污糟嘢入肚咯。 即系譬如我头油、鼻油，我闻一闻，跟住系污糟嗰，我就会洗手。但我不是洗个鼻或者洗个头，是洗手。 哦，即是你用手指捋一捋啲头发先。 因为我好喜欢闻鼻油啊，同埋头油其实都好喜欢闻。 哦，即是个鼻出现之后，只手指掂完你就索啦。 系啊，我就会只索，跟住而家戴口罩觉得好麻烦，我闻唔到。跟住朝头早起身嗰啲油多啲，我就好喜欢闻。 其实鼻油或者发唔系叫发味油，头油系咩味？ 香，有阵自己嘅味咯，我会觉得系。其实呢个是我之前一个男朋友发现的，他就发现我很喜欢闻嘢的动作，我才发现自己有这个习惯，就觉得这个都应该是一个秘密。 哦，即是他发现之前其实你一路都不知道自己有手指头， 是的，然后发现我真的很喜欢闻嘢。 那他有没有叫你改，还是叫你哇好 sexy 咁你闻？ 好 sexy， 哇你闻哇好睇啊咁样。 他觉得我很可爱咯，系啊，真系。 你自己都不好相信喎。 唔系，我相信啊。 我聽過有些動物是會這樣做的， 我們都是動物來的， 我知道，是沒那麼基本的，即是會聞一下自己 的。其實我不明白，大家不會的，你不會聞的嗎？ 我會有需要的時候才聞咯， 因為我覺得這樣說出來我不覺得是奇怪的，我覺得大家都是這樣做。 你會聞自己穿過的鞋嗎？ 鞋不會。 襪會不會回家？ 看情況。 OK， 什麼情況 會聞自己的襪呢？ 我这样讲出来会令到我好像很污糟，就是我觉得过很多汗，可能我会想闻一闻。 是啦，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动物本能来的，我记得就是要，因为你用嗅觉去看看究竟自己的分泌物究竟是不是正常 的味道咯。 譬如做完运动我都会想闻一下自己的身的。 是，就是这样。 这是不是正常啊？是不是正常？ 都有的。 但特登劣去闻就有点正常。 但我真的觉得很好闻。我不想用香嚟形容，但是好闻的。 是要天然的， 天然的，不 是即瞓醒嗰下， 系啊，瞓醒嗰下。 所以洗完头嗰啲洗头水味嗰啲，你就 嗰啲叫做别人觉得香咯，就唔系我自己觉得自己嗰种味道咯。 你有冇试过特登两日唔洗头？ 冇。 咁你大概几耐会洗一次头咧？ 每日。 哦， 好乖啊！我最耐试过14日。 14日唔洗头， 系啊，点解嘅？有两个原因，一次系因为 DSE， 一次系因为 坐月。 呢个味 坐月 系因为我发现啲角物，我细个整容唔系，即系个角物啦。跟住个医生话你块面唔可以掂水，系啊， 全部 唔系角物，角物就唔系嗰啲。 个医生话：喂，你块面唔可以掂水。跟住我就，我块面唔可以掂水，跟住就索性唔洗头。哦， 咁 DSE 嘅成绩系14日， 都系咁啦。 大佬你都唔使， 冇关事。冇关事， 有冇谂过留？咁你系唔会留短头发噶？ 我会啊， 但系短头发咪冇咁多油咯， 唔关事噶。 嗰阵时嘅男朋友系冇介意嘅， 冇介意，唔介意啊？点解介意？ 有冇曾经有啲男朋友系可能真系有介意过你一啲生活啲小动作啊、习惯嗰啲噶？ 冇，通常都觉得我可爱， 都系嘅， 都合理嘅， 系啊， 几好。 佢哋讲唔系我讲，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阿力哥玩嘅， 好期待。 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就系同味道有关嘅。咁基本上以下四种嘅味道，究竟你会即系拣边一种咧？咁样咁咧，一个系可以声称 test 你嘅隐藏性格啦。咁 期待。 你觉得你表面性格系点先？ 我表面性格系老土嘢咯，乐观啊，乐天啊，开开心心啊嗰啲。 好啦，暗马底嘅性格咧， 我觉得我系内向嘅，其实我好想自己一个人过得头， 即系 anti social 嘅。 anti social 噶，唔知啊，呢个咧又要讲到咩16型人格嗰啲好复杂嗰啲议题，但系总之我系觉得我自己好中意自闭咯，冇同我讲嘢，冇同我讲嘢咁样嗰啲。 我特登唔同你讲嘢啦。 我想 join 呢一个直接环境，但系忍住笑。 系啊，我特登唔同你讲嘢啦。 但系几时会出现嗰种唔想同人讲嘢感觉？系人多啊，定系 有嘢煩啦，定係 可能係人多，然之後我又唔係主角嗰陣時，即係我唔需要做主角嗰陣時，我就會冇咗乜嘢，俾人哋做主角好嘢好嘢。跟住如果但我做主角，就會咁我都有表演欲噶嘛，所以如果當我係主角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希望大家都看到我咁樣，所以睇情況咯。 哦，你咩星座嘅？ 人馬。 哦， 評論你都係？ 唔係啊，佢啊， 我先係、 啊 哦。 記錯嚇。 嗱咁啊，24種嘅嘢食啦，你揀你最中意嗰樣。A 就是甜品 ，B 咧就系嗰啲即系香口咸咸地嗰啲嘢，脆卜卜嗰啲咁啦。C 就系啲酸嘢 ，D 咧就系辣嘅嘢。 哦，系咪答得啦 ？A 我都系， 你拣甜啊？ 系啊，你睇我咁肥就知啦。 黐线唔关事， 我食我。 系咯，点解嘅 A 嘢？ 完咗啦，我哋呢个即正嘅 conversation， 阵间嗰半个钟我哋就系播歌， 系啊，佢话中意唔讲嘢嘛，我一谂住唔同佢讲嘢啦。 你系好中意食甜品嘅， 好中意， 中意到咩地步先？ 就咪就一般女仔好中意食嗰种程度咯。 我劲过一般女仔， 唔信？ 我试过一个人食一底芝士蛋糕， 哇，好肥啊你！ 就攻击佢， 唔系因为食甜嘢会出味啲啊。 是吗？ 是啊，你有睇嗰本书是咁写的？ 边本啊？ 死亡笔记咯， 系咁写嘅咩？ 系啊 ，L 系咁样。 哎呀，我漏咗睇过页啊，定我漏咗睇过页。 即系两个都系拣 A 甜嘢嘅， 系啊， 我拣 B 咸嘢嘅，我比较唔中意太甜嘅，而家大咗之后，系即系嗰啲咸啲薯片啊，嗰啲咧，听口嘢啊，嗰啲鸡嗰啲咧，我系中意。 偶然咯，但系甜品一定系最 先。偶然我都觉得系， 即系你忽然会好想食薯片， 嗯， 系啦，例如送酒嘅时候， 系， 但系如果你呢刻问我最想食咩，一定系甜品。 系啊，无时无刻咯，即系唔需要拣。 我而家个脑系谂起芝士蛋糕咯。 我谂起各种蛋糕嘅嘢，我都会好中意。 哦，系啊， 系， 好开心 嘅。你可以做 friend 可以。 我食 New York cheesecake 啊。 哦，我咩都得噶，我冇拣择食。 你中意食咩甜品噶？ 我全部，即系全部。我想不到啊，是但 中式西式 都可以。都啊哎、但我唔如果中式嘅话，我唔食嗰啲咩核桃露、芝麻糊嗰啲，我会呕。 哇！芝麻糊我呢一年开始、加入咗我嘅行列。 咦？ 补肾啊！ 咦、啊？咁、如果嗰日有益处，我就会食。 系啊系啊 系啊！即我就会勉强就觉得 核桃你可以食喎、啊。补脑啊！ 好真实见 补脑啊！ 吓 系啊！你话我肥，我话你蠢啊！ 我真的不吃坚果类的，所以可能真的关事咯。如果你咁样讲嘅， 压力高好大力咁杀制啊！你想自己讲嘢，听到俾人攻击之后杀制嗰下，好好笑。 我而家唔开心。 好啦，咁啊，究竟我哋拣嗰样嘢代表咩？我哋啱啱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做嘅揭晓啦。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去错境界，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Listen now， 落发言愉快，我要覆盖，对抗世界，哪怕屡次失败，就是从未。 就算错，未会怯懦。任你说。 他叫 Paula， 有呢一首《怕什麼》。 疫苗有直接因果关系，需要精准解说，避免以讹传讹，务求令市民明白。在台湾当局和台铁开记者会交代昨日酿成50人死亡列车事故的最新情况。交通部次长王国才说，出事的太鲁阁号是在昨日早上9:28撞击到工程车，虽然在现场找不到监视录影装置，不过在事发前十几分钟有一班往花莲的列车驶过，因此工程车应该是在那十几分钟内滑落到路轨。常务次长祁文忠说，事故原因有可能是工程车刹车有问题，司机离开之后工程车滑落山坡，但仍然要当局和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进一步厘清。他说从清水隧道北端出口吊挂出来的两节车厢中午已经送到和人火车站，另一节要再确认是否有罹难者或者旅客物品，而受损较严重的其他车厢需要进入隧道查看才能够确定施工方式，并评估往南或往北运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係现时呢，荃湾线长沙环站至到美孚站因为有信号故障服务受阻，荃湾线来回方向预计需要额外10-15分钟，列车维持每6分钟一班，乘客请你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或者考虑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就係港铁嘅荃湾线长沙环站至美孚站因为信号故障现时服务受阻，荃湾线来回方向预计需要额外嘅10-15分钟，列车维持每6分钟一班，乘客请你预留充裕乘车时间。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泽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大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嘅中线啦，仍然因为道路工程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彩虹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天马苑中线，因为道路工程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彩虹村。咁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慢线，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慢线有工程，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啦，现时咧港铁荃湾线长沙环站至到美孚站因为信号故障服务受阻，荃湾线来回方向预计需要额外嘅10-15分钟，列车维持每6分钟一班，乘客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力高，你觉得你同波胜嘅笑点同步率高唔高呢？ 低少少啦，未去到同步嘅。我觉得你两个都系搞笑嘅，但系 feel 到嗰个磁场嗰个高低啊，争少少咁。 我是口罩小姐咖喱力高，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力高喺度嘅，咁我哋玩一个心理测验啦。咁我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即系总之以下四种味道，你系会拣边一种 ？A 就系甜品嘅甜嘅 ，B 咧就系咸嘅 ，C 就系酸，同埋 D 就系辣。咁啊，一同埋力高咧就拣甜，我就系拣咸嘅 B。咁究竟系代表啲咩隐藏嘅性格呢？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C， 中意食酸嘢嘅朋友。你的隐藏性格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们对自己对人的要求都很高，不过小心压力太大啊。而揀出 D， 喜欢吃辣东西的朋友呢，你的隐藏性格是有挑战精神，你们不甘于平凡，希望自己愈强越强，同时你们都觉得自己很优秀，不容易被人影响的。那今日好像波胜这样揀出 B， 喜欢吃咸东，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力高咁拣咗 A， 中意食甜嘢，你哋嘅隐藏性格又系点呢？ 心理龙爪手， 你讲我嗰个先啦，我嗰、那个话中意食咸嘢嘅人咧，隐藏性格系好胜心强，跟住佢话特别喺做嘢方面啊，即系会好努力帮自己发声啊、争取啊，同时会暗地将自己同人比较。咁如果自己觉得优秀，就会觉得好满足咯。 系咪咧？ 隐藏少少，好轻微比较啊。 好胜心个都有噶啦， 我表面唔强咯，应该咁讲。 哦，系啊，系啊，佢冇咩好胜心噶， 即系如果表面嗰一阵咯。咁啊，呢个冇好轻微呢、這个，我自己翻去反思一下呢、這个。主要系想睇你哋两个嗰个啫。其实我觉得 好 拣呢个甜品啊。首先佢话即系研究所讲甜嘢系会令到人嗰个中枢神经放松，又话个性都会变得温和一啲，所以话你哋呢啲拣 A 嘅人咧，唔单止性格温柔啊，而且乐于结交朋友，个性外向之余，人缘亦都相当旺。 准啊，我觉得。 但系讲隐藏喎， 隐藏喎， 隐藏。 我面嗰阵就系咁广， 系咯， 结善缘啦， 系咯， 系咯，我都觉得内外都系一样噶。 真心咩？ 唔系咩？ 你今日第二次见我已经攻击我咯。 我有咩？ 善良咩？ 有攻击咩？有攻击到咩？ 系啊，啱啱咪后话吓，你唔使谂自己肥唔肥噶。好小气噶， 记得噶，佢攻击咗你一次啦，你适合做保老啦。 细宝宝再攻击到你。 去到边啊？ 我翘咗啦，翘咗 啦，翘完啦， 话你哋 完咗啊， 话隐藏性格我， 但系你暗马底都系，但系你啱啱讲过你暗马底系唔系好想同人讲嘢噶嘛？ 系啊， 咁系好似唔系好准喎，系咪？ 所以个题目系咪根本就出错？根本就系外在性格嚟噶， 即系唔准咯，我直接话就可以 垃圾， 唔系我出嘅冇乜所谓，即管闹啦咁。 但系如果话假设有个男仔追你啦，易唔易追嘅先？ 其实好似有啲易， 有啲易啊。 觉得自己容易中意人嗰啲嚟，嗰啲垃圾咯，真系，我都觉得自己好垃圾。 你拍过几多次拖？ 拍过五六次。 你今年系？ 今年咁而家咧，而家24。周爷，周爷，年尾啊，大佬，人马就年尾出世噶嘛。 24、25已经唔同境界啦。 你就一得，哇，真系个智慧。 你得罪好多人啊！呢句。 sorry。 但系个容易追啊嘛，嗰个位系在于你自己容易中意人。你啱啱讲， 即系都未必系我中意，即系如果我 feel 到人哋中意，然之后我就会开始揾嗰个共通点，然之后开始有啲磁场融合咗咧，我就会好容易中意咗佢咯。 点揾咧？ 系 唔知啊，即系我会开始留意，即系譬如咁，佢可能会好明显噶嘛，中意你中意得，跟住我都会开始留意佢咯，跟住就会开始唔小心揾到一啲，咦，我哋好似有啲夹嘅位，跟住我就会自己都入咗去。 哦， 好容易。 假设佢想追你啦，有咩夹嘅位啊？ 佢冷笑咗， 我唔识佢。 咁你最快试过，即系头先 俾人追到手系 由识佢到一齐、 最快我谂几个礼拜。都唔系好快，系咪？ 都唔系好快， 因为呢个纯粹系我自己，咁我中意佢同即系一齐系两样嘢嚟噶嘛。 哦， 即系我暗哑得，我唔会俾佢知道。其实我已经开始，开始 OK 啦，但唔会俾佢知道。 咁、但系有冇话要用咩手段定唔使啊？即系表白完之后，你自己就会 touch 咗噶咯。 其实真系好快，可能真系冇。 你自然噶呢坛嘢， 可能系。 即系其实佢如果中意嗰个人做啲好简单嘅就 OK 咯。 系。 咁但系中意嗰个人，通常你发现有啲咩特质，或者你喜欢边一类型嘅男仔咧？ 我揾到佢奇怪嘅点咯，即系佢有啲与众不同，或者我觉得佢总之同人哋唔同嘅位，一啲怪嘅兴趣，或者怪嘅讲嘢方法，或者谂嘢好奇怪咁样得。 即系中意咬脚趾甲咁样咁个怪。 呢啲系生理嘅变嘅奇怪，我就会唔一样啦。我中意心理入边嗰种。 我每晚谂下点样分尸嗰啲。 其实可能都 OK 嘅，但系分支系太偏激啦。但系如果你每晚谂下同一样嘢，我觉得点解你会咁样咯？ 吓、你真 系 有谂噶？ 唔系分支嘅、分支系犯法噶。 咁以往啊，即系揾翻啲即系实例啦。以往嘅男仔，你记得 有几奇怪咧？ 系啦，嗰啲系啲乜嘢嘢令到你中意咗咧？ 其实可能系得我嗰个奇怪，讲出嚟都唔好奇怪。其实归类为搞笑咯。但嗰種係我 get 到嘅搞笑。 咁容易一齊會唔會其實散都容易呢？ 唔會。 幾長？半年咁樣？ 都年半以上嘅。 哦 ，OK 啊 ，OK 啊。 咁、那個大概原因係開始唔好笑啦，或者 都係一個原因啊。見到開始猛整啦，唉。 又係呢啲 get 咁樣啦。 價值觀咯，如果真係講過。即系唔知啊！你一相处耐咗，就可能价值观觉得，咦，其实都冇同，或者佢有啲生活上嘅原来唔系，其实唔系真系咁夹嗰啲，就会开始想 会唔会开始想试下一啲唔系咁搞笑嘅人咧？ 唔得噶，一定要搞笑噶，唔笑唔得噶人生。 你试下搞个笑话俾佢听下。 我真系 夹硬讲就唔 喺佢面前，我一个佢最搞笑嘅 人。点会咧？黐线，我系温文嘅喎，啱啱先做完个心理测验。 头先你先话唔准噶。 因为嗰个系内在，呢个系外在，我外在就已经温文啦。 而家有冇拍拖？ 而家冇啊，我单身啊。 我帮你招募啲搞笑啲嘅咯。 好啊， 我帮你揾下有边个搞笑。 大家 send 个笑话过嚟，我哋后援。 真系笑话， 乜李大力嗰啲咧？ 系啊，通常我其实我唔会用一个笑话嚟去评论嗰个人好唔好笑咯，但我会话你外家好唔开心，你可唔可以讲啲嘢引我笑？唔得睇佢讲啲咩咯。我呢个系一个位嚟嘅，通常我同。暧昧对象我都会玩呢样嘢，即系你可唔可以讲啲引我笑？睇佢讲啲，其实唔一定系个笑话。但系如果佢讲嗰样嘢，其实好无聊，可能讲，可能佢影兜饭，兜饭吉嘅，跟住我啱啱食咗个好好食嘅叉烧饭咁，但系就个兜系吉嘅，我都觉得好好笑。因为我成日做呢样嘢， 我觉得你好 笑。 嗱，你就系咯，其实好难揾到一个，即系我需要呢一种磁场嘅人同我存在。 我 feel 到 inbox 唔系收笑话啦，变晒全部食完嗰啲饭，全部系咁 send 嚟。 我系主张食完先影嘅，黐线！你根本就唔尊重个食物啦，你食完先食呢件事。 去完厕所影下个马桶啊，今日几干净。 冇办法， 吉过个马桶咁样。 冇办法，真系。 女神实验。 嗱，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咧，比较力高嘅，用一种病嚟形容自己啦。个元气咧就系因为 口罩小姐嘛，咁点解要戴口罩咯？因为有病咯。 你闹人啊？你闹我哋啊？ 唔系啊， 一个陈述嚟， 一个陈述嚟噶嘛。 系啊， 我啱啱已经谂咗个啦。 呢下有冇笑啊？ 其实一般咯，我笑唔出，我专心谂紧我个病。 等翻先，呢下可能好笑啊！你呢个反应其实可能好笑啊，嬲啊！ 我已经专心谂紧我个病啦。 系， 我谂我个病真系嗰啲失忆症咯，真系。因为我真的很没有记性的，即譬如呢你们刚刚譬如例子问我那些 X 那些东西，其实我是真的会不记得，那件事可能那件事对我很大影响，或者我是很印象深刻，但我真的会不记得了。 你记唔记得我叫咩名啊？ 波成。 唔系我真 系都乱咗咧，已经。 跟住我咧系会唔记得到咧，我系会 mark 低佢我本簿嘅，即系真系记事簿，我会写低佢。 但系 系 写佢嘅搞笑嘢定系小气簿啊？ 唔会写小，我唔写负面，唔会咁样写低，通常都系写正面嘢，即系嗰个位搞笑。 今天的饭很好吃咁样。 哦，系，我真系会记低嘅呢啲咁样无聊嘢。或者我會用 Instagram 嚟做記錄咯，即係嗰件事我覺得好特別，我就一定要記，要揾方法記錄佢，咁我會記得咗。 但你話你嘅失憶係日常生活會唔會都記？ 日常生活我成日都唔記得嘢嘅。 例如咧， 我唔記得咯。你而家問我例如，我真係唔記得嘅大佬。 好 consistent 喎，你呢下唔記得嘢真係好一致。 真係唔記得嘅，你問我例如，嗱咪就係呢啲情況咯。 佢真 係 唔 係 扮嘅佢。 有冇試過？唔記得啲咩周年紀念啊，或者男朋友生日啊嗰啲嘢， 成日都唔記得，生日唔會，但係紀念就會成日唔記得。 咁幾好喎， 男人咪覺得好咯，男人唔使搞，可能對方記得咯，會變成 係咯，咁 通常諗翻好似係對方記得。 咁你就冇準備禮物噶咯？ 咁我係懶得準備禮物嗰啲嚟， 就可以用。 所以其實佢都可以唔使準備俾我嘅。 咁如果好啦，真係。拍咗咁多次拖，最收过最有嗰份，或者最难忘嘅一次系边一次？ 我成个脑都谂起一个咧，系嗰啲木制、啊、其实佢咁样讲，听到希望佢唔会听呢个访问啦、啊。即系一个木制，即系你哋会谂到嗰间咧，有间成间都系木嘅，然之后专订做，然之后可以画上嗰个啦，好贵，佢订咗成千几蚊。总之就系唔知点样佢激嬲咗，佢买嚟做乜？跟住其实我觉得系极无聊噶，唔知做乜咁样浪费空间。佢就一个木板打开，我同佢个样子。跟住有兩句，跟住我覺得極無聊，我完全唔知道做乜。我勁想劈咗佢咯，但係因為佢又好貴，然之後又佢嘅心思嘢，係我 嗰陣時係咪面臨分手邊緣定係？因為你開始覺得唔好笑嘛呢樣嘢， 都唔好笑，真係唔好笑嘛。佢就諗翻好似真係面臨分手邊緣， 係咯，即係如果早期嘅話，可能係 咦，可能係喎，係喎、啊、，sorry， 即早期我就覺得哇，做乜嘢整埋啲木俾我？ 丟我哋個樣喺上面好得意喎，咁可能你都仲會咩啊？ 可能係喎，認真都可能關事 ，sorry。 恭喜思瑤。 最尾我哋又送礼物俾阿力高啦、 啊，你记唔记得你开过咩题目呢？ 我记得啊，系实用可以放喺身上面嘅嘢系嘛？ 唔系啊， 吓 唔系喎， 黐线你哋记错啦， 真唔系喎， 你哋先记错啊，好担心啊，你唔好送啲唔实用嘅俾我会嬲， 真唔系喎， 系咩？ 我睇翻嗱，原文直述， 好啊， 啊有实用啊，所以。 吓死佢啊！ 因为我净系睇咗后面嗰段咋，可以成日戴喺身上面，见到就心情愉快。 重点系呢个嘅，不过 总之买口罩啦， 其实我第一真系谂起口罩系啊，不过。 我想買到啦，唔係我想買個間，佢冇開今日。 哦， 係啊， 嗰個描述完全係口罩嚟嘅，根本就 嚇、是啊啊。我唔服嗰樣嘢抌嘅，我想係一直喺身上面。 所以我諗住買啲可重用口罩俾你咯， 仲、啊、要洗添麻鬼。 啲水錢都係錢嚟嘅。 你講個最差嘅禮物，咁最好嘅禮物咧？ 哇！我諗到 hard disk 嚇。 是啊、 哦，即系纯粹实用定入面系有嘢嘅， 真系实冇嘢噶。哇、哦，其实都系，你讲得几好。其实入面有嘢会开心啲咯，但系佢真系俾 咩做放送噶？即系嗰啲几周年纪念定？ 因为我上一个男朋友系落台湾嚟，咁好耐冇见啦，疫情关系，跟住就 手信嚟。 台湾系Made in Taiwan， 系真系Made in Taiwan嘅。跟住咧，佢工程师咧好理性咧，佢就知道我电脑冇位，我电脑好少得128 G 啦，跟住就买咗个1 T 嘅 hard disk 寄俾我。哇，好感动啊！个hard disk 啊，好有用， 几有心思啊， 用紧啊。 如果系纪念日收到咧， 其实真系元宵节啊，唔系纪念日，元宵节。 元宵节 咁即系分咗手冇攞咗， 唔系啊。 我去年元宵节， 等等下先，元宵节系几时啊？ 你今年牛年嘅元宵节定系鼠年嘅元宵节、 啊？七月嗰个系咩啊？ 七夕 啊，嗰个 七夕 送 hard disk 哇！ 七月嗰个系盂兰节嚟噶， 唔系啊，七夕嚟噶，七夕系七月嘅，我真系唔记得，因为 应该八月啊，系 哦，咁啱啱嗰啲时间啦。 哦，咁系咩原因啊？ 咩原因啊？ 唔係即係嗰個分手嘅原因類似。 因為真的不知道幾時可以見啊，係咪好垃圾？很多人就會話咧，根本就唔係好中意咁。 咁都係 你講嘅係嘅意思係。 佢真的很垃圾，系 臭 好，我哋送我哋礼物啦！ 死啦，我真的很不实用添。 吓、 啊，我嗰个都唔知道你 会 用，因为我买咗块木板俾你雕啊， 整我哋个样上去噶。 我会礼 呢个呢、這个系实用嘢，但系唔知道你会唔会用嘅。即系初头谂口罩啦，嗱口罩佢好似好古到啊，都系咁。咁啊，呢个系一个套装嚟嘅， 咩嚟噶？口罩套装。 咩嚟噶？ 有一个好核突咯， 有一个落新闻啊， 系啦，佢有一个毛巾，同埋有一个 hand cream， 又可以随身带到，同埋嗰个开心位就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噶，但系喺一个缤纷啲嘅一个包装之下嚟个礼盒， 我觉得 OK 喎， 系啊，即系有一种少少开心。 你唔似中意咁 我一啲都唔中意，我一啲都唔中意降落新闻，但我觉得佢个实用性高，我可以查佢，因为啲真系好干啊，最近 系、 嗯、 都半年啦。 系咯， 系 dry 啲嘅 ，dry 啲啦。 佢个盒好啊，多谢。 系个盒都仲可以用添啊，好细用啊，话你听。 多谢。 好啦，肥仔啦， 我系谂起锁匙扣噶。 咦，其实 OK 噶，因为放上身上面。 系啊，咁跟住之后我就去咗扭蛋啦。 扭咗个咩？ 扭咗个我觉得好得意嘅嘢。 睇过。 你开啊，你开。 好啊。 可以走个胶纸。 拆礼物嘅感觉。咦？ 扭蛋锁匙 扣。哇！你乜嘢嚟噶？ 睇唔到咩？ 打地鼠机 呢个你又话锁匙扣佢锁喺边啊？ 佢咪有个锁匙，唔系佢系嗰个嗰啲类似打地鼠机咧。 边个要打地鼠机啊？ 你开只脚嗱，有时 佢觉得你要打地鼠咯。 边个要打啊？ 我觉得因为当你心情唔好嘅时候，或者冇嘢做嘅时候， 系有冇声佢个打地鼠？ 唔知而家试下， 系你试下拆开佢 嗱，好得意，我觉得 好嘢，哇！ 有声控埋啲听下先， 佢有声， 完值啦， 吓 吓冇电， 完咗啦， 冇乱。 喂，但我觉得呢个当声几 Q， 系啊，佢点玩噶？死咯，我唔明添。 吓 嗱， 我开始啦， 要跟 beat， 我你要揿佢， 系啊，佢着灯你咪揿佢咯。 好，反应太难啊， 要玩喎， 系啊，你唔觉得 太难啊？ 不如你留翻俾自己玩啦。 唔系，其实 OK， 系啊， 其实 OK。 当你心情唔好嘅时候，揾啲嘢 太快啦，但系佢喐得咁快，点揿啫？ 你成个手掌揿落去咯。 但我会因为你哋送而，我会日日挂咯，真心。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佢又可以挂喺书包。 中意，多谢你啊。 虽然好嘈， 系、啊，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好得意啊。 搭车俾人嗨到，跟住撞到嘅时候，跟住又喺度响啦。好啦，咁啊，两份礼物啦。如果两个男仔即系送俾你，你会拣边份礼物赢咧？要分胜负嘅啫， 有冇原即系佢哋有冇解释噶？ 冇啊，你中意嘅 冇解释，暂收到啫。 系啊，即系头先咁样讲嗰啲咯，可能系 系、啊、即系一个 hand cream 就陪住你，一个就话 送部地鼠 地鼠机。 我好记得佢个肺，边个要打地鼠啊？ 其实我谂可能系呢、這个 hand cream 套装 ，hand cream 套装。 惊咗一下啊！佢打地鼠， 因为打地鼠嗱，如果仲要冇解释嘅情况底下，其实佢系冇用。 唔系啊，我谂你心情好嘅时候可以打下地鼠发泄下。 我打你啊，打得心情好啊，心情唔好嗰阵时做咩打地鼠啫？ 边个无端端要打地鼠？呢句嘢指向 唔系，我觉得好正呢部机。 跟住我觉得呢个 hand cream 我可以一直袋喺个袋度啦，跟住人哋查嘅时候我都系啊，呢个波成送俾我嘅，俾你 eat 咁样啊。 好啊， 我就可以。 吓、啊，你行过呢、這个，啲人问你呢部咩嚟，然后你直情可以。 唔会有人问呢部咩嚟？ 冇嘢啦，完啦。 好，今日访问完啦。 好。 今天多谢力哥啊 ，thank you， 多谢，拜拜。太晚了吧，又揽那时间海边，笑情看着，逐对男女的表演，或正在碰面，或会流过于身边。Ooh, yeah。 有决定气的神事，让我有试验，让往事再可怀疑。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1501宗确诊。新增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5岁男童，今个星期三发病，住在将军澳村，同其他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一宗輸入個案，患者是36歲女子，從菲律賓抵港，沒有病徵。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14日累計新增136宗個案，包括45宗本地個案，其中12宗感染源頭不明。政府由下星期一起恢復新一批次的復必泰疫苗接種，預約網頁顯示有多區的復必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未來幾日預約已經額滿，其中中西區的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全景圍體育館系統一度顯示下星期二至日的預約全數額滿。部分私家医院的社区接种中心，包括港怡医院、养和医院、圣保禄医院，至少星期二和星期三额满。政府早前说已经预约下星期一，即是4月5号接种疫苗的市民，可以按原定日期和时间到所属中心接种，无需重新预约。至於早前預約在上星期打復必泰疫苗的大約180,000名市民，政府安排他們在下星期二至星期六自動預留其中一日接種。為了分流，部分市民會被分配到兩個分別位於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或者何文田的新接種中心注射疫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台灣列車出軌導致重大人員傷亡的事故表示高度關切，習近平向遇難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受傷同胞表示誠摯慰問，祝願傷者早日康復。在台灣，當局和台鐵開記者會交代昨日釀成50人死亡列車事故的最新情況。交通部次长王国才说，出事的太鲁阁号是在昨日早上9:28撞击到工程车，虽然在现场找不到监视录影装置，不过在事发前10多分钟有一班往花莲的列车驶过，因此工程车应该是在那10多分钟内滑落到路轨。常务次长其文中说，事故原因有可能是工程车刹车有问题，司机离开后工程车滑落山坡，但仍然要当局和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进一步厘清。他说从清水 隧道北端出口吊挂出来的两节车厢中午已经送至和仁火车站，另一节要再确认是否有罹难者或旅客物品，而受损较严重的其他车厢需要进入隧道查看才能够确定施工方式，并评估往南或往北运送。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同今晚天晴，下昼炎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星期风势较大，气温较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个港铁的消息，现时荃湾线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就是荃湾线的列车服务已经是回复正常。跟着讲中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今次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了。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凤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程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嘅慢线因为有工程，而家车龙排到九龙城汇顺处。咁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线有工程，车龙排到九龙城汇顺处。咁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中线有道路工程。咁另外啦，较早前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咧，亦都有意外嘅，影响到一带咧车龙排到彩虹村，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我其实咧有阵时食蟹咧，我会惊噶。点 解咧？ 因为其实我系惊蜘蛛，我惊昆虫，跟住我觉得好似啊两个款。其实 咁你八爪鱼都唔食得噶，八爪鱼都有八只脚噶嘛。 你唔同啊，即系佢个壳啊， 你啲幻想力啊， 八爪鱼， 你啲幻想力啊，蟹都 我唔干涉啊，你哋自己大。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光加热等于火，科唔科学噶？ 我听过、哦。 看嚟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哦。 咩啊？激光啊嘛，去着斑噶。 仲有好多用途嘅，就好似观星、雕刻咁啦。 但系唯独唔可以用嚟照明，咁奇怪嘅？ 呢、這个问题真系要好好研究啊！ 咁大家记住，黐实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会有我赵善恩， 有我李慧贤， 同我周家俊三个人噶。 杰彤，关于今个星期嘅题目，俾样嘢你估啊？ 好啊，思芬。 分手？ 唔系啊， 烂咗。 唔系啊，呢张咩嚟噶？ 纸咯。 唉，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星座自修室咧，就系同大家讲狮子座。 哦，不过头先咧，你撕嗰沓嘢好似夹住咗张支票喺度。 我定你噶？ 我张票点会喺呢度啫？ 呢个 get so old school， 肯定系私分谂， 我都觉得系私分谂， 私分谂嘅呢个， 好似一定唔系 Kitty， 唔系 Kitty 咁靓女，点会谂呢啲嘢 咧？求下你千祈唔好讲真相我听， 一定唔系，一定系私分啊， 系 私分其貌不扬，系咪先？冇理由系 Kitty 嘅，阿涉都有机会， 迟。 维斯雅在最新主演的爱情喜剧饰演一位逼婚的女朋友，再和陈家洛合作，哪一场戏最难忘？ 就是落药那一场，即是摆明要毒，是啦，摆明要落药的，在个男朋友那些饭送那里。因为可能即是很喜欢整蛊他，即是我觉得这场是摆明是整蛊他，他又不可以表露出来，我觉得这个很过瘾，这场我自己最喜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啊，这个我是你的后援会。报个时间先啊。 而家时间啊，系下昼3:40， 到天气啦。 室外气温凉翻少少，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听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试下学啲新嘅技能，攞嚟咧追下女仔嘅。试完我同阿一仔喺度谂紧今日推介啲咩好啦。咁啊，力高亦都讲到一样嘢，就系佢走去学印度舞嘛，系纯粹觉得啊几有趣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就展开咗同阿一嘅讨论，就喺度话喂，你有冇试过去学一啲嘢去追女仔噶？咁本身咧嘅谂法就系有冇特别上一啲兴趣班，而知道嗰啲兴趣班好多女仔会去上嘅，然后就去嗰啲地方，即系等于细个上补习班，其实攞嚟识女仔嗰种咧。后屘讲下讲下，嗰个角度就变咗，有冇试过学一啲嘢，然后学成咗嗰样嘢之后攞嚟追女仔咧？我系试过嘅，嗰阵时仲要好细个，系啦，整嗰啲小手作俾对方。咁嗰陣時送完之後係冇咩特別開花結果嗰啲，但係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當日學整嘅呢一樣嘢係我嘅一個代表作嚟。至於嗰樣係咩呢？翻嚟講俾大家聽。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啊，特別而家上網咁容易學嗰啲咩 DIY 啊呢樣嗰樣啊成嘅話咧，學一啲嘢翻嚟，然之後拿住佢去追女仔啊，雖然唔包一定搞掂嘅，但係。自己都应该挺开心的。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就是刚刚在 Setman 里面波盛跟他说要学了什么学了一个技能，整一个立体卡给一个女孩子。是不 是？是没讲的，刚才是现在我们会在这里会讲。 是的，究竟什么事啊？咁紧要，我哋唔播音乐咧，因为 你拣选紧一个适合嘅歌曲啊！ 原来呢度冇， 你想拣边一只歌啊？ 我想拣《时光倒流》。 有在 top 10嗰度啊，喺 top 10嗰度啊。 哦，耶耶，好嚟嚟嚟嚟嚟嚟。好啦，我哋准备倒数三秒入呢个爱情故事，三、二、一。 话说嗰阵时读紧书， 俾啲 feel， 中意咗一个女 miss， 咁但系想揾方法去吸引佢注意，于是乎 中学定小学？ 小学添咋。所以听呢首歌系谂翻嗰个故仔，真心。咁嗰阵时佢系好多男同学好中意呢个老师，因为佢入嚟嘅时候好年轻嘅咁。咁啊谂紧，我用过一啲方法，例如系见到啲同佢好 close 嘅男同学点样着衫，咩发型，讲啲乜嘢，咁啊会学啦咁啊。哇，好尴尬突然之间。例如系有一个男同学，我见到佢同呢个 miss 特别 close， 其实咧佢系会带一条链翻学嘅。嗰条链咧，其实系屋企人可能有个观音像嗰啲链啦，系即系嗰啲嚟嘅。 我老豆都有个， 系 我老豆嗰个系笑佛嚟嘅。 于是乎喺屋企我冇任何一条链嘴，但我想模仿个男同学。嗰时参观海防博物馆，买咗一个哨子嘅链嘴带住翻学。仲要银色吹得响嗰啲，而当你影学生相，我要坚持要戴住，就因为我觉得咁样咧，先至系代表好似有型，同埋个老师会中意啦。 小学几年级啊？ 我谂五六年级啊，嗰张学生相应该屋企会有机会仲喺度啊。我妈系咁同我讲：，你除咗条链佢啦。我话唔得，我一定要戴住。但系一路都冇讲过个原因，点解要戴住嗰条链？咁啊，有做过呢啲表面嘅嘢。头先讲嗰个技能系咩咧？就是、整一张立体圣诞卡送俾呢个老师。 小学五年级 系 点立体法呢？ 我就系喺嗰啲文具铺咧，圣诞卡佢咪有个架嘅，然后就攞住人哋现成整嗰啲，然后打开佢睇下佢里边嘅构造系点样营造嗰种立体。 哦， 呀，咁。咁人哋嗰啲有声啦，咁我做唔到呢、這个，然后翻屋企用嗰啲硬卡纸学翻佢嗰个 layer 咧，整咗一张圣诞卡。嗰阵时圣诞卡嘅内容咧，好似系冇圣诞树过，好似系有间屋同埋有我。其实我不必而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好似人哋心理测验嗰啲有间屋有自己同埋有咩？ 有冇个 miss 啊？ 唔记得啦， 净系有自己同埋 我记得有自己同埋有间屋， 几自大 系咁啊！但系整咗出嚟嘅时候系满意嘅嗰一刻，因为你模仿紧佢嗰种折叠嘅效果，里边就写咗一段说话送俾呢一个老师。 写咩记唔记得？ 圣诞快乐以外我唔记得啦。你知细个噶啦，你圣诞卡现成嗰啲写 Merry Christmas， 你都系揾个括括住佢就当自己写噶啦嘛。 嗯， 所以实质嘅文字我唔记得。但是学成了，我觉得我是送过礼物来讲呢，这一份是最有心思其中一样的。 但是跟 Miss 的关系 其实都 OK 的，毕业都 OK 的。但我想他从来没有 sense 到这个僆仔是喜欢这个老师。 叫什么名字这位老师？ 不要说了。尴尬啊大佬。尴尬啊。 大家见不到直播室里面的波声在那里点紧， 是啊，碌来碌去。本来想着分享一下古仔，我都没想过，可能因为你占住这只歌，因为我看这个 MV 的时候 真的想起这个 miss， 想起啊，想起那时候，但是 MV 里面是中学阶段，但是想起小学，因为中学没很少做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联络啊？仲上司 跟我老公联络多些。 真的？ 你以为两个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是的，都有嘅，都有见嘅。 等我学周末有情人先，知唔知代表啲咩啊？ 咩啊？完咗。 呢度有一张纸， 系狮子 代表 fail。 你有冇试过啊？我突然间好想 twist 有冇试过中意 miss 啊？不如讲呢、這个。我突然间好想 twist 呢个位， 我冇中意， 冇试过， 系纯粹觉得有啲 miss 几靓咯。 哦， 因为咧嗰阵时嗱。冇咁清潔嘅， 係 真係純粹哇幾靚女喎個 miss， 因為咧嗰陣時中學有個 miss 咧係唔係教我嗰班嘅，因為我哋嗰陣時應該係中四中五啦已經， 咁佢係商科班嘅 Miss， 仲要係邊啲 Miss 咧？啱啱讀完大學出嚟嗰啲咧， 我真係好覺得後悔，當年冇好好留意呢啲 Miss 啊！ 靚嘅，但可惜因為佢係教商科啊，咁、我讀理科，咁、所以就基本上係冇任何嘅接觸啦。 係， 咁可能係純粹佢行過見到，哇、幾靚女喎 Miss 咁樣咁。 係，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我好記得嘅係似姚子玲。 哦， 仲要你知後生女啦，即我諗都廿三四歲，聽講好似係舊生翻嚟教咁樣啦。本身好似係頂一個老師，可能唔舒服要請一個長假期咁樣翻嚟頂一頂嘅啫。咁、結果就可能教多一兩年喺度啦。咁你知後生女嗰啲翻工嗰啲嗱，即後生嘅女 Miss 同埋上咗年紀嘅女 Miss， 大家都係著裙翻工嘅， 係唔同 係嘅嗰啲裙嘅，即有種係訓導處主任嘅裙。有种是另外一种感觉嚟嘅，咁、我系纯粹有留意一下啊，有啲女 Miss 几靓，咁但系好多时啲女 Miss 如果结咗婚之后咧， 就开始唔靓， 就开始唔靓啦。因为我记得中一都有个女 Miss 系几靓嘅，咁后屘佢我谂佢好似系我哋中一中二佢已经结婚啦， 系， 咁跟住之后佢一结完婚之后即刻剪咗头发，剪咗做短头发， 系咪因为生小朋友啊？ 唔系啊，我问佢啊，我哋有问嘅，唔系啊，以前几好睇，即系成班男同学嗰时，其实嗰时都系中二中三嘅啫，都冇谂咁多，纯粹系啊，做咩会无啦剪咗短头发？佢因为唔需要再都定咗啦，即系佢嘅意思系我唔需要再重新去，即系叫做要氹住个老公或者都结咗婚啦，咁啊剪咗把头发佢咯。 哇，好闷啊呢啲。 系啊，咁当然呢几年再睇翻啲相啊。人生变化真系好大咁样咯， 哦， 所以我冇嗰种叫做中意个 miss 嘅感觉咯。 我哋嗰阵时男校嘅时候，又系有啱啱你讲嗰种状态 miss 嚟代课。我好记得有一个中意嘅时候咧，嗰、那个代课 miss 又系嗰啲啱啱毕业嚟嘅。咁我哋嗰班男同学有啲就有啲曳少少啦，又会即系所谓撩 miss 或者都觉得我 miss 好靓，好想同佢亲近啲。佢用啲咩方法咧？就系、是、会。笑个 Miss， 你啱啱讲衣着令我谂咩？就是、当年个 Miss 一入嚟嘅时候，佢着嘅衫一定系同上咗年纪嘅嗰啲 Miss 着唔同啦，裙嘅衫。当年 短啲噶嘛，一定系 有短啲啦，同埋会有少少 pattern 啦咁。当年我哋嗰班男同学笑呢个 Miss 系咩咧？话佢着到好似惠康嘅收银员咁啊， 系咩啊？ 因为佢系 红白 红黄白直间条好幼咁样行入嚟。跟住佢第一日出， 但靓唔靓先 ？OK 系 OK 噶，系青春已经系一个卖点啦、 哦。 眼大啦，跟住啲头发你见佢系，如果佢换咗套衫喺中环出现，你都觉得系 OK 噶、 哦。中环都系惠康嘅， 中环嘅惠康啦咁。咁佢只不过身形稍微矮细少少噶嘛，身形嗰啲全部都好。好標準典型，大家會中意嘅。 有冇化妝啊？ 有噶，係啊，真係好唔同噶。 男校入邊出現一個咁嘅女性，係咪？ 哦，咪就係你啲反應咯，就啲同學就佢一鬧人， 可能真係，可能真係關我哋男女校事。 冇咁 冇咁即 冇咁冇咁痴漢啊？係咪？ 唔係即。咁你身边都好多女性啊嘛，咁你唔需要留意 Miss 啊嘛， 我哋真系要 我，例如我去到中六嘅时候，我下面起码有五方嘅女孩子，你可以叫做去尝试接触啦，系啊， 都系啊，会唔会其实搞到我哋嗰种男女嗰种关系嗰种观念有少少？ 我唔知道，我冇读过男校，我真系唔知道。 系因为我哋嗰啲真系一去到中六，一见到 join school 嘅女仔。大家就癫咗啦！一有 Christmas ball 咧，大家就觉得我嗰晚一定要识个女仔，然后拍拖嗰啲嚟嘅，去到一个咁样样嘅程度。咁所以系男校系有一种猴琴咯，我觉得升到去中五六嘅时候，去见到其他学校嘅女仔。因为 我想知 Christmas ball 你系负责， 我系负 做嘢定系玩噶？ 做嘢加蹬脚。 OK， 有冇你有冇呢一种感觉咧？ 我知你播边只。 你咪以为我播浮夸？ 系啊， 唔系， 系 《卧虎传说》啊！ 我觉得其他人眼见系有嘅，月圆之夜 ，Christmas ball 夜晚成班卧龙。 你嗰晚有冇盛装出席呢？ 我盛装出席，有盛装出席，有邀请女仔跳舞，超尴尬，踩到人哋只脚，然之后出晒手汗，然后唔知讲咩好，全部有出现过呢啲状况。 有冇攞到电话嗰啲啊？靓唔靓先？靓唔靓先？ 佢着我唔记得个样系眼大啦，纯白色嘅裙啦 ，OK 嘅，唔系奇怪装束嚟嘅。 系系系。咁你嗰下系如何去？ 因为佢企咗喺个墙嘅后面少少，冇人同佢跳舞。咁、我要蹬脚，咁我就行埋去，就系我系帮手搞今次嘅其中一个人咁样倾。 但系靓女好少系坐埋一边嘅。 佢未去到全场最靓，但你当系第三四局嗰啲嚟嘅都， 咁都因为有班饿狼喺度， 但系啲饿狼你要知道，饿还饿，其实靓嗰啲有阵时系唔够胆行埋去噶，会出现一个咁嘅状况噶，会觉得自己配不上。 OK OK OK， 系啊， 有跟住就你去咗啦， 我就去咗。 你嘅开场白系 Hello， 可唔可以？因为有学嗰啲咧，可唔可以邀请你跳只舞啊？嗰啲咁样，然后就讲少少咯。系啊，我都唔系好识跳啊，你有冇跳开舞啊？好尴尬噶，大哥， 但冇俾人 reject 过， 冇啊，佢冇 reject 到我嘅。咁但系跳完嗰一转，我就唔敢再跳啦，因为只手出晒汗噶。其实你捉住个女仔只手，无端端 weak， 冇计，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嘅过去。 唉，我都系中意 Miss 嗰个多啲， 系嘛？ 系 Miss 嗰个古仔中意多啲。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系四月三号，听日系四月四号。四月四号咩日子？除咗系星期日之外，都系儿童节。今日，所以我哋就谂到，好想拣翻一啲好有童年回忆、小朋友听嘅歌。以前我哋真系会翻到屋企睇一啲卡通片同埋儿童节目噶。而家啲小朋友都唔知道有冇得咁早翻屋企啦。而呢一首咧，一听到成个年代感就出晒嚟。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学的时候可以见到大家回家看卡通片，放学可以 see you again、啊、送给大家马俊伟的放学 I see you、啊、那隻嘢好像是叫聪聪啊， 是互联聊天室，上课学有潮流新知，通通要捍卫自己加分。白日梦外像是全无管制，多美丽靠人联想，精灵双眼看东西，带你探险新思准是会要，前程如任你擦展，去到太空论尽星光，一秒有千变，由我话你知。有最美烈奇我心思，新发现好奇求知的心思，设计梦幻的一天，共聚唱和共傲又是分秒，多美妙要和谐声音贴线切忌音调，如是有分享心事或玩意，愁眉是互作靠倚，再看百科书问星光，一秒有多变，你话我知，来自数码星宿，遇上个好友，就已匆匆将自私接受，学你永不够，下放与好友 ，Come and join us, be our friends, 放我 I see you。 自从我睇咗呢个节目之后，我就知道 ICU 系点解啦，深切治疗部。仲有另外一首歌，我哋话儿童节不如播埋佢啦， 好经典啊呢只《战叻小人类》啊， 系 net 啊佢系 战叻，嗱听清楚估佢机嘅发音啦，战叻。 无穷无穷小宇宙，来让我营造这世纪，从来从来不退后，迎着那无尽的朝气，探索世界许多变迁， go go go go， 我要与你穿梭狂中变接口，让彼此天空相连，心声闪于眼前，细看这宇宙幻变星空。无穷小宇宙，来让我营造这世纪，从来从来不退后，凭着那无尽的朝气，探索世界许多变迁， go go go go， 我要与你穿梭梦中变接头。 好似龙哥嘅儿童之夜、动漫之夜， 系啊， 卡通之夜。 如果今日佢做兴头，肯定系呢个主题。 好，转头有。 陈俊思认真做， 转头仲有龙哥嘅慢动作。